好，我们有一个祷告。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在这寒冷的冬天，主，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够在这里一起研读，一起学习你自己的话语。主，我们也在这感恩的节气里面，主，再次思想到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给我们这么许多的恩典，主，我们数算你的恩典，主，我们也献上我们的感谢。主，谢谢主保守我们从岁首到年终。主，谢谢主，也求你来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喂养我们，也让我们的行事为人能够都遵循你自己的话语，遵循你自己的旨意。我们再次献上感谢，求主来保守一下时间，我们将恭敬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课程今天开始是新的季度的开始，虽然是新的开始，但是我们有点连续性哈。所以在上次的时候，我们都讲过了一些哪些，讲到以色列他们的历史，讲到他们的南国北国的分裂，讲到他们南国为什么北国为什么先灭亡，南国为什么后来也灭亡，然后被哪一个民族把他们给灭亡掉了。 OK， 所以这是以色列历史。还记不记得我跟各位讲说有很重要的年代，我们一定要把它背起来。北国灭亡于哪一年？722。很好，我看到很多同学现在都开始这年代了，都能够把它记起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那南国呢？586。所以你不管在看任何的一个圣经表格，这两个年代就几乎把这些时间给划分了，722586。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三卷书哈，它又叫做归回后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他们被掳走了，对不对？然后但是神有没有让他回来？有让他回来，好，神又让他回来。我记得上次给各位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些人来到了中国的哪里？河南开封，嘿，很好很好，大家都知道，他们散到世界的各地去。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个以斯拉、尼希米跟以斯帖哈，这个是所谓历史书后面的。所以讲到这些事情，其实神做事有他的原则跟法则，神做事没有不会说隐瞒的，不让他们知道，神做事都借着先知，都跟他们明显显明都说出来。你们如果遵循我的话，顺从我的旨意，神会怎么样怎么样，神会给他们很多祝福。如果不然的话会什么？其实你看哈，后来他们整个南国灭亡，西底家最后是做南国的王，然后最后被灭的时候，神也借着当时的先知哈，这里有一些预言，你可以看到说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还有以西结书。我们现在是讲历史书卷，所以到时候接下来再讲先知书卷的时候，会更一步看到这些东西。好，我不能再碰到他了。好，以赛亚书44章那边就讲到说古列，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兴趣翻一下你的圣经啊，你可以赶快翻一下哈。今天早上这个东西比较 shaky。好，以赛亚书，因为我刚才讲的，我们会进入到先知书卷里头啊，所以以赛亚书在44章、45章那边就已经讲到说，这个神会差遣一个人把以色列的这个百姓再带回来。好，45章这里讲的是44章28节。这里讲到说，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这里讲到圣殿，他们要那个圣殿被摧毁了，这里说讲到古列要重新立稳圣殿的根基。同时45章后面也第一节又继续讲，我耶和华所高的塞鲁士，他英文就是 Cyrus，OK， 就是刚才讲的那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然后你可以，这都很棒的经文哈。45章完了以后，你可以继续再看的话，13节，我凭公义兴起塞鲁士，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神在这里又再次讲了 OK， 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哇，你知道以赛亚书，我们记得上次讲的以赛亚的所存在在的当时的情况，我该问各位，722就是北国灭亡的时候啊，就是主权第八世纪，那时候亚述灭了北国，但是亚述有没有灭那个什么南国？没有。那时候的兵马都已经打到耶路撒冷的城门外面，然后那时候他的那个大将军就讲说，你如果有2000个人，我给你2000匹马，你能够上来骑我这2000匹马，可以跟我来打仗。 OK， 他说我这样子都愿意给你做，我愿意给你2000，可是耶路撒冷城没有那么多的那些战士等等哈。可是神派了天使，你还记得吗？他一天 晚上就杀了他们亚述185000人啊，他整个那个亚述王就打不赢了，就班师回朝了啊。那这里讲到说，我们刚才看以赛亚书，你可以看到其他书卷耶利米书的时候，也有预言说什么？他们要漂流在外面有多久？70年哈。那以西结书那边也讲到说，神要把分散在列国中间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百姓重新召聚起来。而且要将以色列的地再赐给他们，他们要回到那边，也要从其中除掉一切可憎可厌之物。OK， 所以上帝事实上早就预言出来，然后这些事情，你知道，从归回以后，他们以色列人把一个很大的东西就把它全部给挪掉了，你知道是什么吗？他们回来以后，你看好这些再回来的以色列民以后，他们把一件事，他们就不再做这些事情了，拜偶像。在南国的时候，他们拜，从那个什么从所罗门王后期，对不对？娶了各附近很多的那些嫔妃，然后那些嫔妃就把他们那个国家的神就带进来，说：“哎，我们来拜这个拜那个。”所以他们国内就大家都一直拜得很那个。所以先知书，到时候我们看到那些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都一直在讲这些事情，讲到说以色列的国 ，OK， 他的城的数目有多少，他们的神的数目就有多少，他们到处在拜。可是他们再回来的时候，特别记得以色列人就不再拜了。今天的以色列人拜不拜？ 不拜。 你跟他讲别的，他说没有这回事，他不要听你在讲了。所以为什么他说耶稣不是神 ？OK， 就是这样。那当然，这有很多的细节哈。我就跟你讲，以色列人再回来的时候，神很厉害哦，就在这件事情，所谓的被掳归回，把他们拜偶像这件事情给除掉了哈。他们学，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事情上面学到很多的很大的教训，那他们也不再拜这些东西。那我们来看这些整个的过程内容哈。神借着他的先知，然后把这个话语写下来，在刚刚各位讲的586，所以586的时候圣殿被毁，然后在538的时候，波斯王古列他开始上任，然后上任的古列元年第一年，波斯王就下令说，这以色列的百姓可以回去，而且可以为他们建殿，哇！然后开始陆续就有人回来哈，总共有3批，所罗巴伯。然后他们回来的时候开始建立那个坛，那个记得给各位看到那个什么所罗门呢，他所建造的很漂亮的一个宫殿，最前面上面有个很大的铜坛，上面可以献很多的牛羊在那边。我们讲说那个铜坛 OK 很有历史，而且讲到说可能他们那个犹太人的研究历史的学者讲说，可能当时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也就在那块地上，那个在摩利亚山上哈。那完了以后，他们建坛建圣殿的根基中间耗费时间大概有将近20年的时间哈。你看536到516，这20年的时间，这个才完成。那是不是真正建这个坛建这么久？对不起，建设圣殿没有？其实没有，中间有很大的耽搁，哈，有很大的耽搁。然后516的时候圣殿完成，然后第二波的时候就是这个书卷以斯拉他带着百姓回来，然后第三个的话就是以尼西米哈。所以他们通常来讲归回有三次归回，有三次归回，这是尼西米。我用另外一个图像给各位看比较清晰一点的话，从这边哈，你看到所罗巴伯那是当时带百姓回来的一个领袖，只是第一次回来哈。他这时候从538记的古列的那时候下诏回来，对不对？到516 到那时候哈，五一六就是这个圣殿把它整个建造完毕。但中间过一段历史的时候，以斯拉，你看到以斯拉记的时候，下半段的时候哈，那以斯拉就归回，然后带了一些百姓回来。中间有大概有57年的时间啊，那这些他们学者们研究，这差不多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这是什么东西？以斯帖是那个很漂亮的一个皇后，对不对？啊，漂亮的皇后，她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哈。然后以斯帖记，然后完了以后，在中间再过一阵的时候，这个尼希米他就回来，然后修这个城墙。然后尼希米除了修城墙，他同时做了一个改革，在他的尼希米书中间。然后最后，圣经在这后面在最后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东西了哈。这里有沉默400年的时间。那除了这边你看到一个历史的进程这边以外，你看到先知哈该书、撒加利亚书，这个已经到小先知书最后面了哈。这里就讲到这边建殿的这些事情，那马拉基是最后一卷圣经最后的一卷旧约的书卷哈，旧约先知书。所以你在这个整个一个过程，你就想说，哎，南国被灭，然后完了以后，神让这些百姓又回来。那这个散在北国的那个10个支派，目前就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因为它被混了，被亚述混了哈。亚述他各个民族混，但南国的没有，他就抓到了巴比伦，然后后来这些人又回来，哈，70年又回来，所以你看到是这样子一个过程。那真的在历史上你看的时候，你看原来南国被灭，被巴比伦进来，他是攻打了3次。下面有时间哈，给各位这个到时候讲义，我会给那个 Michael 弟兄，他会放在网上，然后也会下次可能请阿怀老师帮我们印一些那个就是 paper 的哈，所以你可以就是专心听。那回来的时候也3次哈，538，然后458，40年。那这些年我刚才上次跟各位讲了，有些年呢不好记，你记不起来。那最重要的两个哈，就是72586。那586那一年是圣殿被灭，你等会会看到我下一张会有一个投影片给各位看。通常算这个70年有两种算法，好，你只要记得586的话，那你大概就抓准这个时间了。所以那个两个数字很重要。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刚刚看完了说，在中间用圣经的角度看到以斯拉、以斯帖还有尼希米他们大概是怎么样一个圣经写出来，大概在什么时间的年代。但是在当时的世界，天下是那时候是波斯王在掌权哈，在波斯帝国在掌权，所以古列王哈，古列大帝开始完了有这几个王哈，冈比西斯，然后大利乌，这个大概这两个大概是大家最熟悉的古列 Cyrus， 另外一个是 Darius， 就是大利乌王哈，大利乌王完了以后，这个亚哈徐雷鲁就是以斯帖的那时候的当的王，那以斯帖当皇后。啊，是刚刚讲的那个中间一个间断57年的时候，再来一个是亚达薛西，啊，大概就是这4个，其他后来到后面就灭了哈。我今天会给各位看一些图像，你到时候会看到这些东西，你就想说哦，居然还有这种东西。好，那简单的概要来提一下，我们的以斯拉记的话，以斯拉它这个全部总共有10个。章哈，所以前半段的时候讲了很多的，他那时候以斯拉他们第一次的归回，记得刚才讲过3次的归回，第一次的归回回来以后，他们一心要做一件事情，就是把神的殿宇重新再建造起来，因为神的殿宇已经被巴比伦给摧毁掉了，对不对？好，他1到6章就讲到这些归回重新建圣殿，然后神感动这些的人，然后他们把殿宇把它建造起来。那 后面7到10章讲到说，以斯拉第二次的归回，就以斯拉带了一些人再次回来。那以斯拉这位神所拣选的仆人，然后如何来带领他的百姓？我们既然讲到以斯拉，我们最近大概前一两个礼拜吧，上个礼拜是张凤琪老师来跟我们讲的一些有关智慧的东西。在之前，你记得我们上了什么书卷？历代志，对，历代志是说谁写的？就是他把那个整理出来。以斯拉他是一个文士，又是祭司的后代，所以用祭司的角度把那个历代志写出来。那 列王跟历代哈中间有个差别，除了他的角度不一样，写的那个人的历代志他只介绍整个南国，因为整个圣殿祭司南国全部都在那边，所以哈整个南国在那。列王的话呢，他两边都有 cover， 好，北国十个支派，南国两个支派，所以如果你要看北国到底当时发生什么事情，你到哪个书卷上去找？哎，很棒。那你如果要看南国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你有两个地方，列王跟历代，你一个从先知角度看说，哎，到底他们做错了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另外一个从祭司的角度看说，哎，他们当时。所以考各位，在南国有一个王，他那时候跟敌人打仗，他派了一个师班在前面，你要到哪里去找那个东西？啊？历代志，听到了没有？因为他是从一个，既然是师班嘛，从一个这个敬拜祭司的角度，所以很厉害哦。所以你现在就已经找到哪里去找这些东西了啊！再跟各位提示一下。好，所以你看，以斯拉从这边，他带领了这里再一次跟各位提醒，有三次归回。第一次归回是谁带领的？所罗巴伯哈，所罗巴伯他是那个有一点像是王的后代。刚刚讲的最后一个是西底家。然后再接下来就所罗巴伯，在当时的最有名的祭司就是约书亚，就是你通常来看这段时间的这些历史书跟先知书都会提到这两个人，所罗巴伯跟约书亚。那约书亚是祭司，所罗巴伯是他们的领袖，那他们这两个好带百姓回来。那第二个就是这个以斯拉，啊，第三个就是尼西米。我希望各位你记起来，你至少年代记不起来，知道说这有三个这些三次归回运动哈。那尼西米我们今天可能不 cover 很多尼西米，但是下一个礼拜我们还会再讲哈。那尼西米的话，他的整个圣经也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主要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尼西米他带领人回来了，他带领人回来，他有一个感动从神那边来，虽然他当时他不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你知道他的感动是什么？从这些文字上你就可以看到了，修城墙。对，在当时的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以斯拉，你看到所罗巴伯回来，刚刚讲二十年，他们把圣殿修起来了，对，圣殿修起来了，好，圣殿修起来，可是那时候城有没有城墙？没有，所以敌人很容易就进来攻打。OK， 在那时候有些仇敌也扰乱他们，也把部分的城墙城门给烧毁，所以他听到的时候他就很有感动，他说我一定要为这件事情做这件事情。哎，神就用了他感动回来。其实你看真正修的时候多久？才52天，两个月不到，对不对？可是这个事情，这个整个过程，尼西米哈这卷书，如果有人说，我知道现在的话很多人都喜欢讲所谓的就是所谓的leadership， 就讲到说如何的领导别人，带领团队啊。那在整个圣经里头讲这个 leadership 最多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就看到尼西米他如何带领一个团队，在一个非常挑战性的时代，而且有很多的敌人在困扰的时候，他如何把这样子的事情可以完全哈。我先跟各位讲一下，我看到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好好的看着尼西米，你就学习到如何去 leadership 这个东西是我以前在教会上课的时候特别牧长们跟我们提醒，然后我们也学习哈。所以这就是这样。那后半段的时候就讲到说，再一次他们建造这些回来的这些百姓的他们的心，好，再重新重整民心。这里会看得很感动，你看到说他特别去找了以斯拉，然后做了一个这个重整民心的这些一些事情。好，所以这两卷书大致跟各位提了一下。也有人讲说，这归回的时候好像出埃及的时候，对不对？埃及王后来同意下诏让他们出来，这里你可以看到对比啊。他们出来之后，他们古列王的招，所以他们从巴比伦再回来的时候，说第二次出埃及，在当时第一次从埃及人的手下，第二次从巴比伦手下，那两次都很奇妙哦。他们出来的时候，你知道，当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他们不是两手空空出来的，他是把他们所有埃及的金银财宝全部都带出来的。满两金台，而且你去看那圣经，那个出埃及记，他们耶和华神透过摩西跟他讲说，你们就到左邻右舍去跟他们把财宝借过来，哎，他们都给他，然后第二天就风风光光的出埃及，哎，这里也是，你看的时候，哎呀，好奇妙，而且 你要知道是谁在后面做这件事情，是神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看他说，哎，这么奇妙，正纵使在这巴比伦的时候哈，然后出来的时候会这样，有这样子的事情。所以要跟各位讲说，很奇妙，神的手在后面哈。我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不好意思，跑掉了，等我想到的时候再跟各位讲。所以好，你看到这三卷书，虽然在历史书卷到这个所谓的归回的历史哈，那按照时间顺序，你可以看到以斯拉记是先，以斯帖在中间哈，刚刚有看到所谓的亚哈水鲁王，那到最后的尼西米，那整个一连串的进程下来哈，这有第一次的归回，第二次的归回，还有尼西米的第三次归回，然后刚刚看到的那个波斯王把它摆在一起的话，古列王，然后刚刚这个克瑟比斯，然后大利乌、亚沙水鲁，然后亚兰学习哈，你看到这些，你想说，哎，这三卷书要摆在一起看哦。那我刚才讲，除了这三卷书啊，先知书还有哪些先知书要跟着一起看呢？对对对，谢谢伯母，非常正确。那个哈该书还有撒迦利亚，他会把那个，因为先知说话是神的话语下来，然后你要看到神的话语讲到什么，这个历史是怎么把它记载下来，两个一拼凑，你就看了，就看出来了。OK， 然后你会知道说他们当时为什么不继续再建造了，然后原因是为什么？那人已经不再建造的时候，他们如何再回来再建造？哦，神的话语很严重哦，那这个不是不在这个我们的历史书卷里头。在先知书，神的马上话语下去，他们一听了以后，马上就愣了一下，然后就开始去建造了哈，很厉害，很厉害。那，哎， 就像这个历史的这个进程，就在这些书卷里面，跟 secular 的那个 historic book， 他们之间的那个有没有 verification， 然后有没有那种，我相信是。不需要， 但是我 就 讲，就从 secular 的那个历史书来讲，历史书来讲，他们之间是怎么说，相同的，或者是怎么一个，他们都是历史研究的话，是 independent。嗯哼。这个和这个的话，就是怎么的比较？ 很棒哈！我这次在看的时候，我特别稍微花了一点精神，很关注一下所谓这个历史。你看到说，在历史的这个过程当中，从早期的时候，亚述帝国完了以后，巴比伦，现在到波斯，这些都有不同的国家，他们有不同的 culture， 他们也使用不同的文字。其实你会发现，现在的考古学就是将近过去的100到200年左右，他们都是以圣经为根基，然后开始去到古代去寻找这些，结果他们找出来这些所有旧的这些遗址，而且跟圣经对比吻合，一点都没有错误。如果早就有问题的话，他们早就推翻，说圣经中间记载不确实。从那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更加的诧异，说哇，圣经真是精确。因为当时那个波斯王朝的时候，他们用波斯文来写这些东西，然后这些奇怪，他能够都这样保存。可是圣经他从一贯哈，他是用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他一直都记载下来，非常非常的正确。那等会我会给你们看看几个照片哈，你会看到说，哎，波斯的朝代的时候怎么会那个样子？就是你刚刚讲的，从 secular 的角度来看圣经这个东西，结果是完全吻合的。但是他们 secular 在看的时候，他们有点 twist。但是我们是一个属灵的人，你会看到说，哎，就是讲圣经写的一点问题都没有，一点错误都没有，而且这么多年来一直这样写下来哈，你会发现说圣经太棒了，神实在太棒了。那我刚才讲的考古学家就是根据这个东西去做当代考古哈。那谢谢你提问的，等会有一些照片的时候你会看。那我刚才讲的70年的那个贝鲁，刚刚讲的那个尼西米对不起，那个耶利米讲70年，所以总的来讲一般的算法有两种哈。586，刚刚一开始问各位，这是南国被灭，圣城被毁，所以你减掉70。所以从圣殿被毁，在圣殿重建完工，这是一个70，这里看到没？一个70的。那有些人是按照说， 好，那耶路撒冷城被攻破哈、啊，这个开始下诏开始去建的时候的那个年代，536的那个年代来讲，跟他开始被攻打哈、啊，那个536年扣掉70，就是差不多在606左右，他用另外一个哈、啊，就是南国开始被攻打，一直到开始下诏用古六下诏允许他们再回去536，这是一个70年。所以有两种说法，那基本上大家都采用，因为圣经本身就讲说70年让他们出去再回来，那这是第一次时候开始的出去哈，所以这两种就跟各位讲都有哈，70年的被掳。这个是一个画家手底下所画出来的一个波斯王朝他当时的宫殿，你可能还看不出来说这有什么东西在这边，等会你会慢慢看出来哈。这个东西可以有点来头哈，先在这边先跟各位卖个关子，这个可以有点来头。那这是它的宫殿所建筑，还有它这个城门旁边的护城。你看，你知道吗？古代这些帝国，包括我们中国，我们也会放两个什么大的狮子在那边，或有两个麒麟，看起来好像很可怕的一个动物，想说可以也许。保一些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 anyway， 所以在波斯他们就是这个东西，然后他这个东西很奇妙，他是好几种这种动物然后拼凑而成，他有翅膀，然后他有这个像这个很凶猛这些动物哈，这些的这个脚有点像狮子，也有可能是像其他动物哈，然后他有尾巴，然后又有人的头型，这个他们所制造出来的这一类的东西，所以他们来保守他们。好的，那我要跟各位讲一个事情的话，就是说在你的圣经里头以斯拉记，让我们来翻一下哈，你的以斯拉记。我们手上这本以斯拉记啊，不光是只是像那时候前面写的列王志或历代志，写了很多的这些历史上面的一些事情，以用一种叙述的手法或说故事的手法来写。这里头 actually 在以斯拉记里头有七个，他讲的哈，有七个所谓的像古代这种宣召文或者是一些正式的官方文件，所以。他把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刚刚姐妹问的这个跟 secular 有什么相关，其实他把最重要的东西都记录在这边，这个不是一个人的口语这样子写，而是他把正式官方哈，所以第一个文件就是讲到说波斯王古列哈，这里你看你手上的圣经的时候，从以斯拉记第一章第一节，我为各位来念一下，说波斯王塞鲁士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要激动波斯王塞鲁士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那下面这个就是他的那个文告，波斯王塞鲁士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当你读到这边的时候说，诶，古列王他敬拜的是什么神，他怎么在这边做了这件事情啊，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想想，是不是很奇妙，是不是上帝在他心中动了一些工作，诶，他说这个天上神把天下万国赐给我，而且要叫他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去为他建造殿宇，诶，那他又如此就做了。他说他继续在讲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诶，就是跟圣经耶利米讲的一样，他就要下诏然后来建殿。刚刚一开始的时候在对不起以赛亚书的时候给各位看了，对不对？然后在这里圣经里头说，只是他是神，愿神与这人同在，凡剩下的人无论居住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宝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哇，这个神这个王在这边下诏说，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定要回去建殿，而且要带金银财宝过去，而且所有的人都要帮助他们。有这么好的事哈？然后你看，要为耶路撒冷的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哦。虽然短短的一点点哈诏文，然后你知道古代的文字并不很多，但是你看的时候说，哎， 好奇妙，然后上帝的 事情就成就了，就应验了。这是好多年之后，七十年以后，然后中间这些都是经文，然后他们带回去什么样的东西，他们带回去什么样的人，祭司、立位人，还有各式各样圣殿 的工作的人员，然后他们带回去尼布甲尼撒说从耶路撒冷所掳来，然后放在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巴比伦的那个宫殿里头，所有这些耶路撒冷城的这些器皿，全部就带回去。那时候被掳出来，一下子就全部又带回去，好奇妙，就好奇妙。讲到这边七十年，我不晓得，对，姐妹。为什么他用括号括起来？只有他是神，我在看我的英文版本上面，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注解或是怎么样。这个回去帮你查一查，我下回再告诉你，好不好？对，好，没问题。它这里没有，通常只有他是神，对。对，因为有时候他会打点点点，也许是圣经翻译上面所加增上去，帮助大家容易。那这里的话，我不晓得是不是跟那一样，英文的版本，我手上是中英文那英文的版本上面的话，它没有什么特别注释，那回去可以查考一下下回来给各位回答。那所以，古列遵从耶和华是神，而且允许他的这个百姓，所以下诏以后，他们可以。这些人回去。那我刚要跟各位讲的这个七十年这个事情这个是神跟他们讲说七十年嘛那你有没有想到说七十年这个数字，七十年，如果你在美国待了七十年，我还没待到那么久如果你待了七十年，或者你的子，那已经到你的第几代 的子孙了，可能是第三代了我不晓得，我们这边我看到有一些像姐妹，我们都有孩子或是怎么样，我们的下一代还不要讲到第三代，如果带他去中文学校去学中文，他要不要去学有时候不是很容易第三代的子孙这时候往下招，然后他们就要回去。你想想这件事情你想想这件事情容不容易？不容易我刚才讲的，我们做父母叫我们下一代，我们要教他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不容易了，你还要这下招。而且当时他们所在的地方是当时波斯王的波斯国里头的所谓的首府，也是首都的地方。就像我们今天来到纽约，哇，这是最好的地方，对不对？你叫他说离开这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那已经是被摧毁的地方，回去重新建造，容不容易？不容易。谁在做工啊？神在做工。所以你看圣经的时候从那个角度去看为什么这个年代不要去推敲七十，为什么不是九十是七十，那这个东西我也没办法回答你。神说七十就七十，借着尼西米先知的口说七十就七十回去推敲七十年不容易，而且他们回去的时候很风光然后好，所以你看王下诏就应验了应验了这个先知的话。那完了以后第二章开始你会看到很多的人，那这些人回来当时都有记载就是不是随随便便说我们当时很多人回去五万人很多，不是这么随便，他们犹太人写下来哪些人各族各家还有这些人。你在看的时候第三节他就讲到说以色列的百姓有哪些，那在这时候大部分是犹大支派的人其他的很少。三十六节在做祭司的有哪些家族，然后四十节做立位支派的人有哪些家族，立位人是服侍圣殿服侍神 的那些人然后在歌唱就是今天所谓的诗班，在诗班上面的时候在大卫时期他们就找在圣殿里头特别找了这些很有音乐天赋的人在那边诗班唱歌然后24小时唱歌，当然不是一个人24小时，他们排班唱歌然后有守门的那有一个叫宁提宁，这个东西念都很难念这什么东西宁提宁 他们把圣殿里头的所谓的在圣殿服侍的，他这里讲着说殿叫殿役哈，英文翻译叫 temple servants， 就在圣殿里头服侍各样事物的人。你知道他们这个都是代代相传，他们上一辈父亲父辈做什么，子辈继续照样代代相传服侍，所以圣经记载非常清楚，他们到底是哪些人，那从哪些来。他们回去以后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做什么，在第三章那边你看到说他们回去时候主要怎么样，在第二节那边的后半段，他们要起来建筑以色列神的，找到没，以色列神的，有没有找到，看到没，来，好，以色列神的坛要照神人摩西律法书上所写的。所以摩西上面在我们摩西律法摩西五经里头就讲说这坛要怎么做，那要多大的尺寸，然后他们规格要怎么样怎么样。那这为什么要做坛，为什么要先做坛，敬拜献祭要开始，对，他们要敬拜，来到神面前，你要与神有一个关系，你来到神面前是敬拜 worship 他，他们先把这个坛就先造起来哈。所以你看来到神面前都是以敬拜为开始，那在这里提醒各位，我们来到神的殿宇里头也是以敬拜为开始，然后他们当时就开始，然后第三节哈，第三章第三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面就开始筑坛。那因为又惧怕邻国的民，又在其上向耶和华召完献燔祭，又照律法书上所写的守祝棚节，按数照例献每日所当献的祭，而且甘心乐意的献上。然后在第五七节那边开始，他开始在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建殿的根基。第十节哈，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那时候他士班就在那边穿上了礼服，然后吹号奏乐，然后开始他们就唱赞美诗歌。其实他们赞美诗歌就很简单，你看第十一节他们唱什么，他们唱什么，他说他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远慈爱。 His love to Israel endures forever， 神是慈善慈爱的神，他向他的百姓永远发慈爱，他的爱是存到千万代。好，就开始就赞美上帝。所以你看到了他们回去的人马上就做了这件事情，刚开始讲回去说容不容易，不容易，然后开始在中间，他们在建造的过程中间也有一些拦阻，在第四章的时候会告诉说一些拦阻，我在这边把它特别用了这个比较粗体的符号，你会看到说这就是官方文件。他们讲说除了第一个我刚刚带各位念的那个波斯王的那个，好，除了第一份官方文件是用希伯来文写的，就是古列王的诏令，他是按照那个用希伯来，其他的都是用亚兰文写的。所以圣经里头我们知道说有希腊文，有希伯来文，还有亚兰文的文字在这个时候。哎，姐妹， 对，我就讲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是废墟吗，还是被外邦的占领？ 很好，耶路撒冷当时被灭以后，耶路撒冷的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光景，其实我记得圣经上有讲哦，我记得圣经上有讲哦，啊，耶利米在那时候讲预言的时候说城要被毁，然后这个百姓要被掳出去，那守在城里头的全部会被杀，所以那时候就说要跟着出去被掳，哈，大家不是说啊我不走，我就是死守在这边，那个全部都后来你不讲讲你啥时候，对，对，那我要再讲的说。刚刚讲的那个耶利米的那个时候，对不对？讲到这些城被毁，然后民被掳，讲到土地是什么？土地要安息七十年，有没有这印象？所以那时候应该是没有人居住，是荒芜的，在那边，为的是让土地有安息。百姓在上面所做的各种污秽，好，你看这个观念，百姓在上面做什么污秽？不是随便倒倒垃圾，这样搞得脏脏脏兮兮，不是，讲的不是这个东西。讲到一种属灵上的污秽是什么，拜假神，拜偶像，拜太凶了，到处在那边一直拜拜拜的啊。耶、yeah, 彩英， 你刚才讲的那一段话在历代志下第36章的第 谢谢谢谢，有人帮我们翻到了，所以讲的神让那个土地再重新安息。刚刚讲的是灵里头那些敬拜，这些拜杂七杂八的偶像都没有了。OK， 然后再回来，所以是一个算是已经就是按照神的方式让他这些安息，然后不再有这种误会，百姓再重新回来再建造。好，所以亚达薛西王的时候，那时候有下令停工哈，你看到的时候。那在接下来的时候，所以刚刚看到说原来这个工程有一阵子的被停止，完了以后大力乌王，刚刚讲到一个是古列王，大力乌王又再一次下招，说他说大力乌，他有些人说哦，这个城以前被建造啦，怎么样怎么样这样，那请王去看一下，那说要不要再建造。哎，很奇妙，我在看到这段的时候说，大力乌王看到这个时候，他没有讲说这些暴民他们回去要建造这个城到底要作乱是不是，他回去说让我去查考一下，结果他去查考在巴比伦藏宝藏之处，在马代省亚马他城的宫内寻的一个，然后他居然找到一个古列王以前所下诏的一个那个什么这个对这个版本在那边。他说哎，古列王那时候下诏说论到耶路撒冷神的殿要为这个殿建造，然后献祭之处，然后怎么怎么怎么哈，这等等，然后要把所有的东西而且要归还回到，哎，我说太奇妙了。然后他们不仅这样哈，在一起在这样，他说按照古列王那个先王所讲的，所以这些百姓应该要回去，所以你们应该要远离他们，不要拦阻神殿的工作。哎，叫他们说，哎，你们赶快做，不要拦阻。然后有关经费上面，他说不是问题，你们需要什么赶快跟我们讲哈。然后他们就开始就继续建造。然后他还在下旨哈，他说你看十一节，他说我在降旨，无论谁改这个命令，必从他的房屋中间拆出一根梁来，把它举起悬在其上，又使他的房屋成为粪堆。很有意思，我们今天的房子是这样子，在耶路撒冷的话，他也是在这个坡地然后挖一个洞穴，所以上面先放个饼一个梁，然后再东西再盖东西。他说有人违反我这个命令，我就把他家里的那根木头抽出来，就把它挂在那个木头上面。OK， 那若有王和民伸手更改这命令，拆毁这殿，愿那使耶路撒冷的殿作为他民居所的神将他灭绝，我大力物降这旨意，当速速遵行。你看到没有，好奇妙，另外一个波斯王，然后又帮助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那是又另外一个官方文件，然后这里又有一个官方文件，这些都在圣经里头，你回去看哈。然后这里又讲到亚达薛西王的时候，也就是在以斯拉的时代的那个时候，那他这个亚达薛西王降旨给以斯拉，带领他的那个的人归回，然后同时帮助他很多很多，给他各式各样的金银财宝、牛羊，然后各式各样的什么器皿等等。刚刚我们讲归回有几波，他们有几波归回？ 三波。 三波，这是第几波？ 第二波。 第二波，对对对对对，是以斯拉哈。然后第三波的话是那个尼希米，对，很好。所以这第二波，你看你会发现说他们在这些事情后面，神的手都在帮助他们，而且在帮他做这个。否则一个人，一个以斯拉，他回去，他一个人回去或者怎么样，他哪有那么大的办法去做这些所有事情？可是不要这样看，原来神后面都在帮助他，他只是一个神手中的器皿，然后去做这些事情。你会看到说，其实神定义要再把他的百姓再召回来，再归回，再回到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为他自己的名的殿再重新建造这个殿，重新敬拜。其实神的旨意都在后面。当时为什么被灭？因为百姓实在是太偏离了，然后借着先知跟他们讲说，他们当然要仰望耶和华，他们不听，就一直到处随便乱到处乱敬拜。可是现在回来，那刚才也跟各位讲了，归回了以后的以色列民，他们会不会再随便再乱敬拜了？不会 啊，不会了。好，这个王的旨意哈，继续的这样讲下来哈，跟他讲说什么东西都可以给他，然后给他很多的新的金银财宝，还有这个麦子、酒、油，全部都可以来到他里头来做奉献。然后完了以后，这些祭司、歌唱、守门、尼提宁人，然后在圣殿参与的人，全部 OK 都可以回去，而且他们不需要进贡 交科纳税，哇，太优惠了。好，然后他这里这边讲到说，凡不遵行你神律法的和我王命令的人，当速速定他的罪。哇，这是官方文件啊，这个旨意下来的时候，你想想看，是不是他们得到很多的帮助，然后这店就建起来了哈。好啊，我们看一下，所以从以斯拉记的后半段 ，OK， 开始，前面一到六章的时候，他们回来先建，所以这个观念上面哈，跟各位加深一下，他们先建了那个什么，那个坛。他们就开始做敬拜，那开始在20年的中间，他们把那圣殿都做起来了哈。那时候还没有城门，那个到尼西米后来在做，在做好圣殿以后，不能光是有个实体，他们同时还要有一些什么，一些建造。神就奇妙就派了这个以斯拉，哈，以斯拉在他的百姓当中来建造他们。他是一个祭司，他的父亲叫什么名字都记载了，他的家谱可以上溯到谁啊？亚伦，亚伦是大祭司，他们要特别做这个祭司献祭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刚才讲他写下来历代志，他是个敏捷聪明的人哈，而且对摩西的律法非常通晓。你知道当时他们从以色列地南国被毁灭，然后被迁移到这别的地方，圣经不是，我不晓得他们当时怎样，可是他确实有他不断的对他的祖宗的这个摩西律法特别学习，然后他的学问 ，OK， 那甚至王都知道。然后王下谕旨，刚刚我们看到那个谕旨部分，让他回去，然后带领他百姓，然后他又带领这些人，哈，王允许他回去，然后同时他又带领人归回，刚刚讲的第二次归回。然后在回到耶路撒冷以后，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做了改革，哈，他做了改革，这个改革。蛮那个的哈，我们等会可以稍微探讨一下，然后同时又做教导百姓神的律法，所以我们读神圣经重不重要？读圣经很重要，因为没有读圣经，不懂神的法则，没有办法去教导别人，也不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家人都知道说神的法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你看，从以斯拉这边，他一生有两个重要的志向，他自己本身立志考究遵行耶和华的律法，所以他自己研读刚刚讲的摩西律法，他祖宗的这一些，他都立志遵行考究了解，同时又将这律例典章教训给所有的以色列人。那他的一生侍奉就这样，自己读神的话语，了解神的话语，知道神的话语，我相信神也与他同在，给他启示，同时把这个东西带给其他人。我们在看这个时候，不要只看到说这只是以斯拉，在想到说我们事实上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上神的话语认识认真，神也一样来使用我们，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哈，不要把它当成只是以斯拉一个人而已，历史人物。那他回去教导的时候，在当时发生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哈，在做所谓的复兴改革当中，他们回去了，好了，圣城那个什么祭坛也建完了，圣殿也建完了，百姓也回来了，然后开始我刚才讲说回去的百姓不容易，回去他们周围的环境也很艰辛，他跟他们教导律法。这时候在圣经里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在第九章第十章，整个以斯拉记有十章讲到说有关与外邦通婚这件事情，回去看一下哈，这对你来讲会产生一个很大的震撼。那你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你会去看，就是他们那时候，他们很多的人就开始以斯拉在那边教导他们回来，他们就跑到以斯拉面前跟他讲说啊，我们做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这件事情是什么？他们跟其他的这些非以色列之外的人通婚，他们的男生娶了他们外邦人的女子为妻子，那女生就嫁给了外邦的男子为妻子，然后这些他们很 serious 看这件事情，然后很 serious 很严重的看这些事情，这个异国通婚的这些东西，他就想说，后来他们就在那边然后哭泣，然后他们认罪悔改，他们认罪悔改什么东西啊？ 当他们有这样子，非常好，彩云已经回答了所有的人。你去看这件事情，很多人在看这事情，表面上说哇，那我娶了外邦的人，我的太太，我要把她休了。他们是把她休了哈，是吧？你说这个圣经听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好像不人道，我怎么可以忍心把我这些妻子儿女就全部抛弃掉？可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他们想到了一个，就是从罪恶的角度上来看，他们之所以沦落到这样子的一个光景，他们以前他们的列祖所罗门王那时候很辉煌的时候，对不对？所罗门王为什么会到后来晚期会变这样？就是与外邦女子通婚，就是与他们，所以他们想到了那是一个罪，他们想到说他们又重新再回到这个罪的这里头的时候，他们就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说上帝，我们坚决我们要认罪，我们要悔改，所以他们才做了这件事情。所以我跟你讲说，你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可能要稍微再看 deep 一点，他们为什么做。于是那时候大雨滂沱， OK， 圣经上记载，然后他们就来到那个以斯拉面前，然后就说我们要认罪悔改，然后他们就在那里认罪哭泣，然后悔改，然后就认罪，做了这件事情。我该讲的，你如果按照另外一个角度说，哎，他们怎么可以把他们的妻子休了？怎么等等等？也许你是按照今天的环境来讲，今天我们很容易嘛，对不对？我们嫁给别国的人，然后或娶了别国的女子。可是，在当时那个时候，你要知道，他们把罪看得非常重，所以再次回去的那些人里头，他们的那个 heart 很 sensitive， 很 pure， 然后神把他们再重新带回来，这世界就是神所拣选的。你有这样子了解的时候，你再回去看那个先知书，你会发现说，神说我为我自己所拣选的这些人，为我名的缘故，然后这些人是心中是完完全全有神的哈，他们开始就重新再次，你就看到当时就重新再复兴回来了哈，所以犹太民族又再回来了。好，这是跟各位讲的。OK， 各位看一下这个图片，时间也差不多。我们刚才看到了两个王哈，两个很重要的。第一个是什么王？古列王。他第一个招数就是他所做的，对不对？他就下招。然后第二个是大力乌王。这个大概是你可以看到古列王的这个照片哈。这个古列王，事实上你看这个，跟那个有没有长得很像？有没有？你只看他头的部分跟他们是不是长得很像啊？现在他们讲到古列王，大概所秀出来的照片就是这个东西。那这个是在那个古列王他们目前考古所发现能够找到的一个，他们说这就是古列大帝。OK， 那古列王 The Cyrus the Great， 他创造了这个帝国。他们那时候我们现在叫波斯帝国 Persian Empire， 但是他们那时候叫Achaemenid OK Empire 这个东西，所以他创造了这个啊，这是一个这个图腾。你在先知书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个上面叫角 horn， 你说英文的话叫角，中文的话就是那个脆角角。因为那时候不晓得，我记得我以前在读的时候说为什么要有角，那这样后来你看这个是一个很 honor 的那种一种尊荣的，这样它上面装了一些这些东西角，然后他又表示他自己的非常的强大有能力，所以他还加上翅膀，就是这样。然后古代他是这样，所以这你当会看到的哈，这古列大帝，这个他的长相跟这个，他有一个很著名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东西是考古在那个巴比伦城，巴比伦尼布贾尼撒，对不对？巴比伦城，那在城门的那宫殿里头的根基头找出来一个，那上面写了很多这种古代的这文字。然后看出来以后，他就自己，他那时候当了王的时候，古列大帝他自己 proclaim， 他自己宣称说他是 King of Babylon， 因为他打败了那巴比伦。他又是 King of Sumer， OK， 苏美文化是在巴比伦之前，在那个苏美亚述巴比伦，他说他是 King of Sumer， 还有 Akkad， OK， 就是在那一带两河流域所有的地方他是那个王。同时他又是 The King of the Four Corners of the World， 天地四角呀。Yeah，所以他说反正我就是最伟大的，我是最伟大的王哈。然后他说连甚至那巴比伦的马杜克的那个王都喜欢他等等等等等。所以这个是从这个里头写出来的哈。所以你看到说哦，刚刚姐妹讲说 secular 里头我们怎么去找这种东西，这个就是圣经考古里头挖掘出来，然后看到这个，哎，就是古列大帝。然后就这样啊，那所以古列王他当时的版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他从这边开始，从印度这边一直这样过去哈，那是马代波斯，然后这个 Persian 这边，然后来又把那边的全部，这个是今天的土耳其，过了那个半岛进入到就是欧洲大陆那边，那整个都是他的。那那个欧洲半岛他没有过去，那欧洲半岛后来是谁从那边出来？ 希腊。 希腊，对，谁？ 亚历山大。 对，亚历山大。所以你就 get a picture， 整个这个所谓的亚洲还有这个中东全部都是他的。那后来他的儿子哈，这里讲到Cambyses， OK， 他就把这边又把他囊没有 Cambyses 讲到这个 Egypt 这边，这个叫新巴比伦帝国，就是尼布甲尼撒帝国，他整个都吃下来了哈。看到波斯帝国他的主要就在这边，这个很有意思哦，等会再给各位再继续看照片。所以他建立的版图相当的大，你看到这个哈，相当的大，比那个巴比伦的那个有没有？巴比伦把那个南国给灭了，还更大。这里是从我在网上找的资料哈，给各位看一下他的 family tree。所以这是古列大帝，他在这边，所以他之前还有王一代一代传下来哈，他到这边的时候，然后他又传给他的孩子哈，下面。那这里是530到522，然后又传给他的弟兄，然后后来又传给到这个大利乌。所以我们刚才看那个年代表的时候，也看到好几个王。事实上说句实话，从这边就传到这边是很快的哈。你会看到说啊、哦，神好厉害，感动他，整个耶路撒冷这些百姓就回耶路撒冷，然后建造神的殿。OK， 那另外一个王，我们刚才讲的另外一个王是什么？大利乌。Darius， OK， 那你大力乌王，你如果到去找这个话，大力乌王就是只长这个样子， OK， 这是他们那个考古出土，这是就是大力乌王哈，他自己讲的 Darius the Great， OK， 他大概在距今主前550年到486年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很厉害，都把那两个年代背起来，所以这个你的脑筋里头一想586，那个是在他之前嘛，对不对？所以他是在那个南国被灭亡之后的。在这边做王 Darius the Great， OK， 然后他就介绍了一些，然后这个是他的 Seal of Darius the Great， 所以他们有做一些像那个标签戳记 Seal， 然后他这边非常的辉煌哈，你看他们的马能够去打狮子，比方说他们是相当的英勇，然后这个图腾我在那边看了半天，我说这个到底什么东西，后来发现啊，这是他们的神明，他们的神明画了一个这个符号，包括现在还存在。你如果有兴趣，你到上网去搜索一下，就看到说，哎，这个东西还存在，呀。那这个是在他的墓前，这个坟墓前面哈，上面你看，这王在这边，各国抓来的各国的奴隶，我相信包括他们那时候打下的各式各样哈，全各地的哈，他过来在他面前，然后他后面有他的那个什么，他的。他的国家里头的军队啊，还有什么的，在陪着旁边啊，这是他的那个神明的符号。基本上这个东西长得跟他很像，再加上翅膀，还加上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好，所以这个讲的是波斯王朝哈，你看波斯王朝打得多大啊，这个整个印度。我在看这个地图的时候，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哦！我看到一看，你看很多字后面都是什么什么为字尾 ，I A 是不是？你有没有发现这些字都是以 I A 为结尾，对不对？很有意思啊 ！India， 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叫 India 了哈？亚美尼亚 ，Armenia，OK，、okay? 然后那边叫利比亚，在非洲的北非上面 ，Libya，Arabia。然后这边有阿拉伯哈 ，Arabia， 哎，很有意思啊，呵呵啊，马代 ，Media，OK，、okay、但很多都是这些哈，那 Persia，OK，、okay、那就是波斯王朝 Persian， 这里打了三个这个 star， 就是他们当时整个波斯帝国里头三个最重要的一个的城市里头，当然有很多。那像人家讲到我们这边，我们就会讲到纽约市啊，怎么样，对不对？然后这里就是他们 Persia 里头的一个的首都，在当时哈，在当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下一次看另外一卷书卷里头是什么？苏珊，苏珊，这 Esther， 啊，亚哈随鲁王在做王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那个古列王跟那个什么大力乌王，他们就在这里做他们的 capital 啊，就像咱们中国不是有南京、北京，还有那个什么西安，对不对？都这另外一个就是巴比伦的那个原先他们所攻占下来的，当时应该是蛮不错的一个地方 ，Babylonia。OK。这个 modern day 非常好，我有另外一个 picture 要秀给你看。这 modern day 的话是伊朗 ，Iran， OK。所以你看到，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图像，它已经就把我们当时最重要的几个重要的地方都已经告诉各位了。同时，在波斯帝国的时候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不是在罗马帝国做的。我们常常以为说罗马帝国建立的那个古代的那个所谓的就是那个道路，就像在我们现在讲的所谓的 highway， 对不对？所以有一句话叫做说条条道路通罗马，有没有听过这个话？在罗马 city 里头，他做了很多的那个出去，所以你不管到他所掌握的所有他的罗马版图里头，他们就马上可以派军队出去，叫条条道路通罗马，最后的归结在罗马。可是这个 concept 不是在罗马的，后来我在看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当时他从苏三城，他就有快马，他是可以从一直到他的那个什么，这个所谓的他的高速公路，他这整个高速公路一直可以到他们版图最西边的那边。当时我刚才讲的，他并没有进到欧洲大陆哈，只有在这边一点点。那个亚历山大从那边就打进来。亚历山大在打他们的时候哈，亚历山大的部队很小，可是很奇妙，因为上帝帮助他，就是他们打波斯，你知道打一场战役，然后赢了，亚历山大赢了，后来整个波斯帝国就开始一直走下坡。他们打的地方在哪里？啊，那如果有兴趣哈，跟各位讲一下，你要回去看这个地方就是高格猫了。这是他们亚历山大打这个战役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就是打这边。你看他们版图里头已经都打到他心脏地带，他这时候就打赢了哈。然后再接下来就是他进城，那时候以5-1的那个什么劣势，波斯王他们有5倍的那个军事力量，然后亚历山大他只有一个就打赢了。那你要是有兴趣的知道说亚历山大怎么打赢，你就回去看，很有意思哦。他有个电影，我不想知道，叫 Alexander the Great。OK， 你可以借得到，你得到的，你去看。我看的时候就是很 thrill。OK， 那你想不想知道他怎么打赢的？亚历山大好厉害哈，他年轻，然后他整个从小到大的 training 都有点不太一样，所以当时他人很少，他的步兵，你想想看，从这边已经走到这边了，步兵摆那个军队有没有很辛苦很累嘛啊？他这边直接过去跟他打，所以波斯王认为说我绝对会赢，而且在波斯王他有一个很优良的当时的武器，就是他的兵马，他下面装了一把刀，那个刀很长，所以马匹在这边跑的时候，刀就在那边一直转，所以过去的时候他就可以去杀，所以他是在里头冲锋陷阵的哈，他那个波斯王，你想说，哎，波斯那时候的王朝那么先进，是相当蛮厉害的，可是亚历山大很聪明。他把他的整个部队比他小很多，他把他 divide 出来，然后他派一个他的轻骑兵 ，OK， 整个都是骑马的，然后很会打仗的，人数不多，他就请了他的一个下面一个大将，在旁边侧边就打到他后面过去，他用后面这样迂回过来打，所以虽然他人多，前面后面那个两边受敌，对，所以他就虽然他的马车往前面去攻打亚历山大的那个部队，对不对？但是后面那骑兵就完全就把他可以这样子，所以他可以这样子1-5他打赢，我就看他说哦，真的不得了，真的不得了。好 ，Anyway， 我只是给你一点点，你再去看的时候你会觉得说 amazing。那亚历山大，对不起，讲到说古列有个墓在这边哈，在伊朗在这边，所以你看 ，The Road to the Cyrus the Great， 这个是他的墓，所以你今天要是有机会去那个伊朗去参观的时候，你就看到他这个东西在那边。一代英雄还在这边，你想想看，我们的主耶稣他不在坟墓里，他已经复活了，这个一代英雄还在这边哈。他这个讲了说，这是他的墓。亚历山大在打下波斯的时候，刚刚像高格猫老他一直在打过来的时候，他来到这个地方，上面的文字告诉我们说，当时这里头的骨头就被丢到满地都是 ，OK， 财宝也都被人家被那些所谓的 thieves 啊，那些 小偷们都全部都财宝都偷走。那亚历山大来这边看的时候就很生气，说这个是一个很有名的人，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又把他骨头又重新再放回去，然后去找出来说谁到底偷了他财宝。就找那个人出来以后，他上面讲说那些 thieves order the thieves to be prosecuted， 就把他抓过来，然后就把他全部处死。所以亚历山大对古列王 pay a great respect， 就是这样。所以啊，你看，就跟亚历山大打赢了波斯帝国，可是你看，这当一个领导者还是有点不太一样哈。亚历山大 pay respect to 他。刚刚姐妹我说到底在哪里啊？这东西到底在哪里啊？这东西就在现在的伊朗，在这个点 A 的地方，就是亚历山大的这个墓。所以把它这个放大以后，你进去哈，这是他的65号 highway。进去以后，他一条路就到这边，所以你看那个马路刚进来就看到那个古列王的那个墓在那边，你可以去。是他们伊朗呢非常听说是很 top 的观光景点 ，the tourist site。那 B 这个东西那更有意思了，带你去看当时的那个城，啊，你刚刚讲的大理乌城 ，Darius， 这个就是当时的废墟 ，OK，Persepolis，OK，、okay, okay, 这个东西。Persia is Persian 的意思哈 ，Polis 就是 city 的意思，这是它的这个城，所以这个我说这什么东西一点一点，原来是古代他们是装他们的国家那个财宝，那个王虏获了很多的财宝，就存在这一间一间的 room 里头，这房间里头，这些都是他们的宝藏室。那前面你看有这些所谓的宫殿，还有一些旧的廊柱，事实上当时是非常棒的哈。啊，又从几个角度上给各位看，你看那后面的宫殿，现在看起来有点像废墟，可是当时，啊，这些有些恢复了，你会可以看到不同的角度，很多的人，那你会知道当时是怎么一个情景，这是艺术家 artist 下面手下所画出来的，是这么漂亮的哈，啊，当时的廊柱，等等这些东西，去那边有一个很重要，很有意思的一个东西，也是他们非常的吸引人的一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叫 Gate of All Nation， 叫万国门哈，所有的各国，意思是什么？万国门什么？就刚才看到很漂亮的宫殿，你各国要向我来进贡，因为当时是全世界他打算，你就要从这个门进来，所以叫 All the Nation， 来见我这个什么波斯大君王哈，然后在这边就从这个 Gate 这样进去。好的，我们看到古列大帝坟墓，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当时大力乌王还有那古列他们所在的那个宫殿，其实这些人后来最后都埋在另外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哈，我也念不出来叫什么，有没有人会念这个东西？这是第三的他的景点哈，在伊朗里头。那这些就是这些王的墓，那个大力乌王的墓就葬在这里面。他们说一个十字 shape，the cross shape 里头，他们就葬在这边。刚刚亚哈水鲁王、亚达薛西王，全部一个一个都葬在这里面，很有意思啊！你看历史上的人物都在这边哈。这个就是大力乌王他的这个坟墓，那上面有些那个相片哈，所以为什么有一些那些图像会出来？那这个是他的儿子哈的。Assertus OK， 就是以斯帖的那个王亚哈水乳王。好，所以你去读这段历史，你看到这些甚至今天都可以去那边看，但是你知道谁在后面做王掌权？哎，是神在后面做王掌权。 OK， 那一个关于第一个照片上的没有讲完 哦，哪一个？我卖一个什么关子 ？OK， 哪一个？你告诉我是哪一张？ 第一张 这个还要在前面， 对，还要在前面。 好，再讲。哦，这个是什么？看出来了没有？这是什么？古列的坟墓啊，看到没？古列的坟墓。古列的坟墓，所以古列在他们的心中非常的就是大，他们就是非常说啊，我们真的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古列大帝。那这个呢是这个，你现在看出来的时候看到没有？是为什么画这个东西在这个图像上 ？The Gate of All Nations， 万国的敬拜之门，你要来我这么伟大的一个国家里头，你要从这边我的万国之门进来，来见我们。 对，但是现在 modern day 伊朗就说是他就觉得他们是这个是他的祖先。 对，这是他们祖先，而且他们很 proud of。事实上，我在网上我看了，我没有把一些资料给你们看。他们到现在都还在觉得说 ，We proud of the Cyrus the Great。我们对古列大帝还是，他们还继续说，我们要继续要 carry 这个东西。我昨天还问我女儿说，哎，你说你知道吗？伊朗最近这个 nuclear， 他一天到晚在叫嚣他 nuclear 要打这个国家，打那个国家。你看他们这种精神，就是你在网上，就是想要说，将来有一天我们伊朗还要成为世界最大的一个国家。Not right, OK， 所以觉得不是挺好的。但是 ，anyway， 我们从一个圣经的角度，然后看到这个历史的这边，也看到神如何把这些百姓，也看到说非常 accurate， 圣经的记载非常的正确，而且知道说谁在做王掌权，然后这些是神在带领，甚至古列的心怎么会完全被改变，说要去把这些百姓全部都带回去建圣城？其实是耶和华的神，他早就预言，神就早就说，最后又成就。大力乌王也是一样哈。然后 ，anyway， 这个是我在看到这边的时候，我就说，哎，这个我知道啊，那个我也知道啊。但是画家都把这些摆在一起，对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你今天听完这个课哈，你会去看一下这段圣经。事实上不是很困难，你就把它去看。但是我看的时候，你不要只看文字，你要把那意思知道，说神是如何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都是在他的那个神是宇宙万物的主，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把那个东西看出来，然后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世代上面，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哈。下个礼拜我们讲那个尼希米还有以斯帖。那这些故事大家可能有些人都熟，但是我希望你回来听听看，说到底圣经里头神在里头做一些什么奇妙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哈。现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谢谢你，我们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你借着你自己的圣经也启示我们，你就是那个神所命定的那个以色列的圣者那一位，你来到我们的中间，在新约的时候，你在我们的中间道成肉身，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为此献上感谢。我们在读这段历史的时候，真的知道说神在人的国中掌权，神感动人的心，感动王的心，使这些百姓再次归回，圣殿车得以重建，敬拜得以重新开始。主，我们为此献上感谢。主，也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新约里头的你的百姓。主，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更深的长进。主，也让我们能够像以斯拉一样，我们不断的考究遵行。主，我们能够也将你的话语教导给别人，我们来一起来施行，求你来赐下复兴给我们，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个弟兄姐妹的家庭，他手上的工作，还有他手上的服事，也祝福这个教会，祝福这个地方，也祝福这个国家。我们谢谢你，求你来保守我们分散的脚步，也祝福我们下个礼拜再一次在这边，祝我们一起来考察研读，来了解你自己的话语。我们将恭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